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，只求你一句爱我。往前是解脱，后退是自由，我应不应该回头。风吹透我双眼，我看不清楚，我被恨不了，我在我心里你的苦，我要给你幸福。是冷漠，后退是寂寞，跟随我坠落，回忆在左手，未来在右手，谁又会同情我。